舌头先吐出来，然后很快往内缩 Thursday， 马上往里缩 Thursday Thursday Thursday Thursday Thursday Thursday Thursday Thursday， 舌头吐出来之后，轻轻上齿下齿咬到，然后尽快的往内缩，震动声带 Thursday Thursday。好，你一定要记住，老外有吐舌头的声音，我们中文没有，除非你是有这种毛病叫 lisp， 大舌头，那随时讲话就吐舌头。你看我讲，我自赖自穷，我现在讲话都是那吐舌头。那你平常也就做这个练习嘛？啊，哦，这个电视非常好看，我好喜欢看哦。你就练习，啊，这个舌头吐出来，这样讲话好舒服哦。这样子你就慢慢讲就习惯了，这样中文是没有这个吐舌头的声音，可是英文就有，它碰了 TH 的时候，大部分几乎 99.999%， 当然我就 有例外了，那例外以后我们再说、哦、几乎 99.99999% 都要吐舌头。 Thursday Thursdaytoday。 那今天是礼拜五呢，礼拜五就好讲了， fry F-R-I-D-A-Y fry fry 卷舌的 r fry fry 念快 friday friday today friday friday。 好，礼拜六呢叫沙头的Saturday， 沙头的啊，你就这样记 Saturday Saturday Saturday， 不要念成 Saturday， 那个 Turday 呢是顺便带出来 Saturday Saturday Saturday Saturday Saturday， 由高音往低自然下降 Saturday Saturday。 好了，礼拜天就比较简单，但先不要念错误的音 Sunday， 呵呵，我听着这样的音就难过，又是肚子饿的音饿 Sun Sun Sun Sun Sunday Sunday It's Sunday today。 好，现在我要把 AB 这两个对话，这两个人，一个是 A 一个是 B， 他们讲话我就来问了哈。我先用 A 来讲，今天是礼拜几啊？ What day is it today? What day is it today? 尤其是 is it 要连在一起，要发出连音。 What day is it today?It's Monday today. It's Monday today. What day is it today? It's Wednesday today. It's Wednesday today. 变礼拜三了，我是随便跳着讲啊。What day is it today? It's Sunday today. It's Sunday today. 好，我们不跳跃，我们现在就跟着讲，礼拜一Monday, Monday, 礼拜二 Tuesday, Tuesday, 不要念 Tuesday, Tuesday, Tuesday, 那个 z 的音很小声 Tuesday, 礼拜三 Wednesday, Wednesday, 礼拜四 Thursday, Thursday, 都是 不是 Thurs,Thursday， 礼拜五 ，Friday， Friday， 礼拜六 ，Saturday， Saturday， Saturday， 由高往低这样念 ，Saturday， 礼拜天 ，Sunday， Sunday， 不要念 Sunday， 也不要念成 Monday， Monday， Sunday， 肚子饿的饿。